敢穿，既都是黑灰黑加黑旗袍，乌鸦如黑风滚滚黑云翻，那宋军手持着刀钩长地剑，勾勒穿帮用力险，连人带船齐分河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惊不住哇哇怪叫是中了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汉室中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里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兵狼狈不堪，梁红玉金山擂鼓燃低头，迎面前求，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雄才大略无一限，

浪翻腾，秦美忙说好好好，这秦曲